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新的一周开始了，那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欢唱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非常喜爱的，他们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让我们欢迎苏菲花园。嗨，掌声有请，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苏菲花园乐队，我是主唱苏菲。 哦，欢迎。 大家好，我是鼓手宋楠。 欢迎。 我是贝斯手小雨。 啊，好的，欢迎欢迎三位哈。这个小雨可以把话筒离得稍微近一点，要不然听不清你的声音。好的，美丽的声音哈。哎，苏菲花园呢，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那苏菲的花园有很多经典的歌曲，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现场的演出，相信今天应该有很多的迷妹来吧。对，你们的歌迷也不局限在迷妹上了。对，之前有没有告诉他们，然后就是今天来这儿直播呢？ 微博、微信 都已经同步了， 还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吧，都通知他们了。 好的好的，那今天呢，如果你要是想看我们的现场的话，我们是既可以听又可以看的，那就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我给大家举牌啊，你等一下，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还有一种呢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表演，喜欢他们的歌，喜欢他们的人，喜欢他们的容颜，那么请小礼物走一波啊，666刷起来老铁们。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苏菲花园到现场直播，那肯定是少不了唱的。先来说一下乐队的来历好吗？就是苏菲花园，因为主唱是苏菲，对，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吗？ 不是不是，我那是非常的肥 啊、非常的肥。 当时就是97年看到了一本书，叫做《苏菲的世界》， 名著啊。 然后正好那个时候吧，就是想了很多名字都不行，上百个名字。然后呢，忽然一下看到这本书，就觉得苏菲的花园，我觉得挺好听的。 哎，我觉得苏菲的花园特别浪漫。 这是他现在把那个的去了，就叫苏菲花园了 啊。对，苏菲花园。 所以名字大概就是这个来历。 是的，那三位也是从这个乐队建立之初就在一起吗？ 也不是， 也不是， 也不是， 就中间也是经历过一些坎坷， 很多合作的好的音乐人。 好的，然后现在是三位。那现在的这个目前的阵容是什么时候确立的呢？ 这是在怎么说呀？ 时间不长 啊，时间不长。 这个现在的阵容，也就是一年吧。 一年，哇，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花园可能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动。 对。 但是现在这个阵容基本上已经稳定。 对，非常的稳定，因为就像感情一样嘛，经历过兜兜转转，总会有一个是要确定走入婚姻殿堂的。对，总会有一组确定走入苏菲花园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这个开场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还是来以歌会友好不好？ OK， 今天呢准备的基本上都是伴奏，因为现场呢可能如果要是说这个不插电的话来不了，就是那种感觉， 它会影响那种效果，我觉得 是吧。 所以把我们因为这也是新专辑里的一些歌曲 啊，新专辑的歌曲， 新专辑因为马上就要发行了，都已经全都弄好了。 哇，还没翻呢。 对，所以在这儿可以说是除了演出现场的话是首唱。 哇，太荣幸了。我跟你说我最喜欢这种，要是哪一个音乐人来说，哎，我们那个新专辑马上就要发了还没发呢，然后我就特别开心。对，因为又抢到了第一次。好，那么新专辑首发《苏菲花园》到底有哪些好听的歌曲？先来第一首，第一首是想唱哪个？可以给商量一下哈。 选择。 那来一个《曼谷夜未央》吧。 曼谷夜未央，哎，这个名字好。我觉得曼谷是个好地方啊。 对对对。 好，《曼谷夜未央》。准备好了吗？ OK， 曼谷夜未央来自苏菲花园。大家的双手举起来。 那里没有欺骗，没有善意的谎言。灯火阑珊，烟雾弥漫，还有迷人的姑娘。如果你喜欢，就尽情的去歌唱。也许在意这里的人们都会主动的靠近你，因为他们并不在意你来自哪里。如果你想要去告诉他关于你自己的故事，那就骑着摩托带他去飞行。放松一点，然后把你的烈火点燃。哦，别担心是否喝醉，把你的昨天抛弃在这里。哦，答应我再干一杯，别把我们的激情浪费。这是属于自由美好的夜晚。他们并不在意你来自哪里。如果你想要去告诉他关于你自己的故事，那就骑着摩托带他去飞行。哦，别紧张，放松一点，然后把你的烈火点燃。别担心是否喝醉，把你的昨天抛弃在这里。哦，答应我再干一杯，别把我们的激情浪费。这是属于自由美好的夜晚。 耍起来了， 耍起来了已经哈， 对， 没事，你们可以站起来的。 啊， 对的，可以的。 别紧张，放松一点，然后把你的烈火点燃。哦，别担心是否喝醉，把你的昨天抛弃在这里。哦，答应我再干一杯，别把我们的激情浪费。这是属于自由而美好的夜晚， 来， 这是属于自由美好的夜晚，这是属于自由而美好的夜晚。 已经在曼谷的街道上开启了大摩托。 对，现在我已经在曼谷的街道上坐着出租车，在前往苏菲花园演出现场的路上。 希望有这么一天。 对，会有这么一天的哈。对，这首歌叫做《曼谷夜未央》。 对， 哎，我觉得这是曼谷的一个真实写照，真的是夜未央。 夜未央。 对，三位肯定都去过曼谷吧？ 对。 是吧？我也是，我特别喜欢曼谷，对，尤其是走在曼谷的考山路上，当一个实实在在的背包客，戴上耳机，然后晚上去他们那儿的酒吧呀，或者说夜店啊，去感受一番。对，是 那块儿，因为那个地方是、人都特别和谐。 对，真的是特别和谐。 对，特别融洽。 是的，这就是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感觉哈。但是这首歌还是以摇滚风为主。这个是新专辑当中， 对，词曲作者。 好， 好，有请词曲作者 宋楠。 好，欢迎宋楠，宋老师来讲解一下。 主要就是当时在曼谷。 宋老师，这个话筒得离得很近，要不然 刚才唱歌离得远了。 啊、哦、啊、哦，好的好的，来。 主要是描写当时在曼谷的心情。 嗯，心情特别嗨是吗？ 对，然后很和谐， 哦、 自由、 哦。对，是什么点就是触动了你，让你写了这么样的一首歌？ 就是一下飞机。 啊、哦，一下飞机你就感受到了。 第一次去曼谷。 哦。 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 嗯嗯嗯。 一下，因为北京当时是冬天。 啊、哦，对。 然后一下飞机，一股热浪，马上换短裤。 哎呀！ 我一下 就被那个热情 感动，不知道为什么。 是吗？ 就是。别人可能有其他的感动， 嗯、 我当时内心 很澎湃， 翻涌 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正好也是晚上下的飞机。 哦，晚上下的飞机。 曼谷夜未央这名字，我就反正当时在我心里边就已经有了。 哦。 然后我玩了几天，慢慢把词写完。 我的天哪！你看旅行多么的重要，是不是？在玩的过程当中还不忘工作，这就是确认过眼神写出来一首好歌。对，这是曼谷夜未央哈、啊，来自苏菲花园的一首歌。这首歌也会在新专辑当中出现吗？ 对，新专辑里面会出现这首歌、 嗯、那它是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吗？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专辑、 嗯、 其实没有 什么主打， 没有主打 了、 哦、 我觉得首首都挺好听的。 是吗？ 对， 首首经典。 对，首首经典。好，我们要把这四个字记下来哈。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想听什么样的他们的歌啊，都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互动。当然啦，还有很多首歌曲，然后待会儿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下哈。好，那么我们再继续说，既然说到这个新专辑还没发，马上就要发了， 嗯、 准备什么时候？五月份吗？ 快了的话五月。 嗯，快 的话，慢的话，可能要六七月，因为要配合一些巡演， 哦， 新专辑首发式，我觉得应该好好设计一下。 嗯，对对对， 对对对， 不能这么仓促的发出来。 啊，对，因为我们虽然成军20年了，快， 嗯， 98年成立的， 真是。 还真的没有真正演过一个自己的专场，所以这个在我心里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东西，所以做的话必须要做到各方面都特别的完美嘛。 嗯，这一听是要有大动作呀，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了哈。那说到新专辑，我们就来这个，不妨先从新专辑开始说起。 好， 对，这张专辑筹备了多久？ 筹备了 前后差不多有一年多吧。 一年多。那这些歌，因为像苏菲花园就刚才说已经成军20年了，歌肯定是不少。那你选的是是各个阶段都会挑一部分，还是说集中在咱们这个现在的阵容成立之后然后再写出来的？ 对，因为可能跟以前的这个苏菲花园的风格有一点点出入。然后呢鼓手主要是他也带给了我这个新的感觉，对音乐的这种感觉和新的这种嗓音的理解吧。 嗯， 可能很多人一听，哎，为什么好像跟以前唱的感觉不一样了？ 是的。 而且他这张专辑是亲自操刀，词曲 都是宋楠老师亲自， 而且制作、录音到最后缩混一系列都是他。 这真是找对人了，一人完成所，给你省多少经费？ 全能战士， 全能战士 了。对，全能战士。哦，原来是这样哈。对，哎，其实现在这个马上像这个草莓音乐节啊，还有像其他的一些音乐节也都陆续要开始了。进入到四五月份，好像音乐圈会比较忙碌。那你们有没有说就是会有这个去音乐节演出的一些打算呢？ 我们在是29号，29号吧。 啊，你们是29号。 29号在威海。 啊、哦。 威海叫什么？威海 南海。 威海南海沙雕国际录音音乐节。 啊、哦。 我们会在那里演。29号晚上。 哦，我知道了。 对 对，我们在那。 对，我在想，在这个因为29号，像什么草莓啊，还有 好多 音乐节都开始了。那应该是有很多撞档期的时候吧。就比如说那个这个音乐节啊，我想邀请你们说啊、哦，不好意思，我已经订出去了。 这个肯定会有，因为有些东西它这个提前都跟人，比如签合同或者都 是啊， 这天做好了，那就不可能再答应别人了。 哦， 这很 好吧？对，希望那个以后音乐节的这个主办方可以错开一下，这样我们的音乐人就可以多多的呈现给大家。好，这是关于新专辑哈，期待着苏菲还原的新专辑的问世。那既然新专辑还没有发，但是新歌现在基本上已经筹划的差不多了， 都录完了。我们现在已经在准备第三张，就是下一张的专辑。 是吗？ 对对对，因为 在创作， 在创作出来差不多一半了，因为我们想的是。不管如何吧， 你们怎么这么快？ 对，不管如何，我们就是一年出一张专辑， 一年出一张专辑。 对对对，我觉得作为乐队音乐人来说，就应该是 正常的，是吗？ 这太正常了。国外你看有很多是一年出四张，出双张，而且都是经典。这个我觉得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的天哪！ 对对对，应该学习他们。 真的是这个，因为我是算是一个门外汉，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以为出一张专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只要你有灵感，好的音乐人不仅能够在量上取胜，在质上也依然不输。 嗯， 对，好了，那么说了这么多呢，马上带来第二首好不好？依然是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吗？ 对， 好，那么选一首吧。 选一首。 需要报歌名吗？ 对，来，要不然咱们做一首，给大家来一首稍微柔和一点的吧。 柔和一点的，行， 是吧？ 嗯， 那就是勇敢的心。 哦，勇 OK， 勇敢的心。 哇， 勇敢的心， 勇敢的心。 对对对， 好的， 可以介绍一下。 对， 来， 就是， 先介绍一下。 其实这首歌就是想，因为每次演这首歌之前都会说，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但是在你实现它的道路上，总会有许多挫折，许多困难，只要你坚持住，一直向前，你就会离它越来越近。就是不忘初心，大家努力加油。 加油， 勇敢的心， 勇敢的心来自苏菲花园。 试着不再去忧伤，勇敢的 的喝着寂寞的酒，刹那间泪如雨下，拥抱自己，有时感觉自己并不坚强，有时也会 谢谢苏菲花园这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勇敢的心》，真的就是让大家不要被挫折打败哈，人生难免是不如意者十有八九嘛，是不是？对， 这是那个沙巴什么那个大富翁那个叫什么来着？ 沙巴 沙龙巴斯，沙龙巴斯。 哦，对，这个勇敢的心。对对对，勇敢的心，就一听这四个字我就想到那个电影，对，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那种感觉嘛。哎，那这首歌演出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唱哭过，或者录的时候？ 经常排练的时候、我经常就泪流满面了、 是吧， 有时候在现场因为气氛各方面到位的时候， 对， 真的就是唱不下去，但是 我觉得会台上台下哭成一片的。 反正大家能就理解他什么意思就可以了。 嗯，是的，《勇敢的心》这首歌也是出自宋老师的创作吗？ 对， 宋老师也真的是艺人，几乎你包办了全。 他是全能了。 全能了。 全能了。 对，宋老师累吗？我想采访一下你。笑着活下去是吗？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便你很辛苦，可是你依然不会觉得累。是这样吗，宋老师？ 对。 说的这么勉强。对，那这个半天我们的赵老师没有说话了。对，新宇是在这个乐队当中是贝斯手是吗？ 对，我是贝斯手。 对，贝斯手呢，就是那你也会参与创作的部分，会大家一起商量吗？还是说你也会自己去为乐队写一些歌？ 现在来说，大家乐手主要是来配器 啊， 一些和声的部分， 哦， 现场的一些。有的时候会即兴发挥一些东西 哦，对， 商量一 嗯，好的。那这个稍后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哈。那大家想了解苏菲花园吗？苏菲花园，请了解一下。那如果你要是想的话，就别忘了在我们的平台互动哟。好了，挑战新歌声，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简短的广告之后呢，挑战新歌声我们继续回归。大家好，我是大大比心、嗯、好啦，那你还在坚守我们的岗位吗？那如果要是这个刚才广告间隙离开的朋友，现在请马上回来，因为我们就要有好戏登场了。首先再次隆重介绍和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苏菲花园乐队，欢迎。好，这个三位的掌声非常的飘渺， 非常的腼腆。 对，真的是非常的腼腆。哎，你们平时是这么腼腆的人吗？ 我就不是啊。 是吗？可能是这个新到了一个环境还有点不适应是吧？对， 差不多吧。 我特想知道你们平时都是什么样。 平时我们在一块儿就做音乐也开心，聊天。因为三位都是北京大老爷们 啊。大老爷们，北京人哈。 对 啊， 非常地道北京人。我们在一块儿倍儿高兴 啊。哎，请用北京话来给我们介绍这一段好吗？ 然后那个创作完这个就该干什么干完了之后，我们就喝点酒，聊聊会未来，什么侃侃大山什么的，就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啊。 对 对, 对, 对， 就是北京人的那种特有的状态和闲适的那种风格，我觉得还是挺 对， 很足的。 还行 是吧。好的，那么三位北京可以说是还是北京的男孩吧。对，我觉得至少在这个心态上面还没有说对走入男人这个行列。对。那你们会觉得就是心理年龄和你们的实际年龄哪个更大一些？三位，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不同吧。 不，肯定不一样。 心理年龄肯定要小一点 是吧。新宇，你觉得你心理年龄是大概多少岁呢？ 大概 20出头啊。好的，宋老师，我觉得你心理年龄可能会比实际年龄大吧。 其实不是。 是吗？啊，你都做这么多工作了，难道你没有心累的时候吗？ 对，他很愉快。 我特别像孩子，其实 真的 还更小。就是我、我可能跟表面反差特别大。我确实平时话少。但是我感觉我的内心像小学生。 就是 内 秀是吧。内 秀，我懂了。对，因为第一次见面嘛，我就觉得其实三位都很成熟，尤其是以 宋男为主，对，就感觉特别的，对，倒不是说长相上面，而是这种就是好像有点不苟言笑哈，对，实际上私下里面可能不是这样， 特别活泼， 是吗？对， 特别纯， 哦， 纯， 好的，特别纯纯的哟，对，那苏菲呢？作为主唱， 我希望，其实我特希望我永远都定在28岁， 28岁， 我觉得28岁也没什么特殊意义，就我感觉就是。模样什么的还都承上启下，然后这个心理年龄阅历包括体力各方面还能折腾，永远定在28岁，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28岁吧。 哦，是的， 实际上也 差不多啊， 对，差不多， 实际上26，对，因为从三位的这个长相上面哈，外观是看不出他们的年龄的，所以我一直也没有敢问你们的年龄。 嗯， 对，你说这个是叫该叫什么呢？万一叫的不合适，那就不好啦。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会有下半段，还有很多的歌曲要带给大家。如果要是喜欢苏菲花园的朋友，或者说刚刚你进来想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收看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进来。来啦，还有一种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大家小礼物走一波啊，666，看到了这个背心竟是进入了直播间，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陆续进来了啊，那这个点赞不要停，分享关注，谢谢， 欢迎， 对，欢迎欢迎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唱歌吧，要不 OK 那下半段第一首我们要唱什么呢？我看有个歌名特别的抢眼啊。你能猜到我说的是哪个吗？ 是特长的那个吗？ 不是那个，是四个字的。 一路向西， 一路 对，一路向西。 这个歌才应该好好的， 真的是一路向西啊！ 一路向西， 想想一路向西，那就是往我国的西部， 对， 去新疆那面吗？ 当时是，这首歌在路上写的 哦， 就是我们从佛山演出，然后下一站是昆明 啊， 你想一下。 我懂了，佛山去昆明，哇，那你们要穿过雨贵高原，那个是很难走的，但是那一路风景会特别好。 对，其实歌词里边，火车站、电影院、理发店，都是路上所经历的。 那你们是整个就是自驾过去的吗？ 对， 哇，太爽了， 2天。 啊，就边玩边那什么， 对，就是寻找感觉嘛，寻找那种 采风嘛。 哦，对。 然后这个歌呢，也代表我们自己，就我们三个人的一种决心，就是生命不息，音乐不止。 哇， 因为我们太爱音乐了。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你们对音乐是属于一种真的可以说是痴迷的状态。 对，可以这么说。 好的，就是对音乐的这份狂热，这跟很多的音乐爱好者不一样。对，也可能有很多的也有一部分的音乐人，他虽然说也是做音乐，但是他可能对于音乐时间长了之后，他会形成一种模式化。 他有些人他真的是在玩儿， 对， 这个好好玩，这个明天滑板好，我去玩滑板了。但我们是在就想去把它做好，就是 还在一点一点那么抠出来。 对，我们还要下功夫去好好去弄这件事儿，把事儿做好。 好的，这个真的是非常认真的谨慎的态度啊，那来对待音乐，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是态度决定一切。好，那么我们就来听这首《一路向西》。好，准备好来自苏菲花园的这首歌。 子。 对，就是开着车这种。 对啊，画面感极强，我觉得。 我已买好车票，我准备离开这地方，昨夜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也许在你心里我并不是那么神秘，如果会回来依然会给你惊喜。 下跪了一下， 对，是吗？ 对， 哎，我真的好想在那个 情绪到了， 对，我跟你说，好想在直播间就弄成那个演唱会的现场， 那太棒了，我们再来演一次， 对，就是插电。 哇哇哇，美丽的火车站，耶耶耶，悲伤的电影院，啊啊啊，陌生的理发店，别问我去哪里。 一路向西，耶，来自苏菲花园，太棒了，这首歌就真的很有那种公路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有一点复古的情节在里面。 对，这个一说到复古，其实 怎么的呢？ 聊的是太多了，这个 是吗？怎么三位难道都是 vintage 的忠实爱好者吗？ 这得先从他说起。 好， 我们仨其实为什么能走在一起？ 好的， 也是跟这个分不开的。 真的呀？ 对， 这还是复古是起源。好，那怎么开始？ 那年代的音乐， 对， 然后呢，就是那你们仨是就因为都喜欢，还是说？ 对啊，而且他是同一类型，而且甚至于同一首歌，或者同一波人 啊， 比如小虎队、郑智化 啊， 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包括。还有我们罗大佑啊什么，反正那个时期的就这些人， 我的天 哪， 这都是那个时代的灵魂人物， 都非常好。就现在很多东西拿出来听没有问题， 哎，对， 而且现在很多是大环境他做不到人家那个经典的东西了，已经现在可能都非常快，节奏快，快餐文化这首歌听完了可能一两年就扔掉了，但是人家那些歌拿出来永远都是经典， 走心， 是的， 走心了，用心去创作了这个东西。 对，其实三位能走在一起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吧。我觉得三位这个背景单拿出来都是非常厉害的。对，苏菲呢，这个当然好多好多人都知道，因为你也是这个在圈内非常知名的音乐人，对， 一般吧， 还一般，你个谦虚，对，我只是实话实说啊， 学习中， 对。然后赵新宇赵老师呢，真的是这个职业贝斯演奏家，对，今天不能让他来拿贝斯过来，真的是太遗憾了。对，赵老师平时也是不苟言笑，是吗？ 还好吧。 好的，然后呢，这个宋楠也是非常优秀的鼓手兼音乐人，宋老师也给很多的电影创作过这样的音乐，是吗？ 啊，对。 那你现在就除了给乐队写歌，也会给电影去写歌吗？还是说他们会邀请你们回去？ 有机会的，会。 好的，那就是还是以乐队为主，是不是？ 对。 好，那么刚才是这个一路向西，然后真的是在这个路上就有了灵感。那除了像这种演出的路上，可能是边走边有了灵感，会特意的去为了写歌，然后去到一个地方吗？ 这个好像 毛毛你会 还没有， 我不会 啊。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特随性的 才能撞见。如果说真是刻意的去干一件事儿，好像。反正我没这么做过呀，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哎，不过确实有好多人这么说过，就是比如说我想去玩，他就是单纯的想去玩。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意间哎有了一些灵感，这倒是有可能。但是好像很少说我为了有什么灵感我去哪儿。 我要写一首歌颂三亚的歌，我就赶紧去三亚。这个好像应该不太好吧？这个 我觉得灵感，反正灵感是找不到的。 只能，我觉得就是只能蹦， 自己 往外蹦， 不是先设计好的灵感。 是 你找他的时候他不出来啊，他想出来的时候呢你拦都拦不住。 对，所以你必须要还能把控他。 对， 万一 忘 了怎么办？ 不是忘了，是抓到他。 对 你能抓到他， 就把他攥在手心里别丢了。 就跟夹娃娃是一样的，就像我就从来没有夹到过。 主要最后那一震特别不好，就给震掉了 啊。对，他那个有点松，你知道吗？灵感是有但没抓住。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抓紧时间来欣赏更多的歌曲，好吧？ 那来一首这个我们吧。 我们这首歌很有感情啊。 对，因为是这首歌也是经常能让我落泪的歌。 是吗？ 唱这个，对。 它是讲述什么的呢？ 讲述的是儿时。儿时 童年。 比如说你儿时的家已经被拆掉了，你现在能不能回忆起来家门口是什么样子？比如说一棵大树，然后很多小伙伴，就是他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包括同学，甚至于是恋人， 可能多年之后 在一起了，可能很多东西都失去了，或者都不在。但是我觉得还是永远就珍惜这份感情，然后祝福他们吧。 好的，那这首我们来听一下。来自苏菲花园。 远不离弃。翻过青春是我们曾经的轻狂，但梦想依然在路上，鸟儿依然在天空飞翔，你们也时常出现我梦里，我们一句永远不会再回来，我会在这里祝福 伙伴，献给那些陪伴在我们身边，从小学、高中、大学最可爱的同学，还有那些爱过我们的人和我们爱过的人，不管你身在何处，祝你们永远幸福，永远快乐。我们。 哇，我们这首歌充满了这种饱满的情感啊、嗯、对，真的是就是纪念儿时的一段那样的岁月，就不光是儿时，也有青春期，因为有这个爱情嘛，是不是，然后所有的情感都会融合在这首歌里面。 其实只要是从我们生命中、 划过的痕迹， 划过的痕迹， 嗯， 虽然可能有些有缘分，有些没有缘分， 嗯嗯嗯， 但是在这里真的祝你们平安健康幸福快乐， 开心每一天啊，老铁。嗯，好了，老铁们，那继续跟我们六六六走起来。这个接下来还有，这时间真的是太短暂了，对，太快了，就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在唱歌之前，我们必须要说一下接下来的计划什么的，然后怎么关注到我们的苏菲花园呢？ 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微博， 新浪微博， 好的， 苏菲花园乐队。 哎，是的，苏菲花园乐队， 对， 真的是非常浪漫的名字，就是每一朵花都有一个秘密。 对，每一朵花都有一个故事 啊，都有一个故事， 故事背后都有一个小秘密。 我的天哪，那你们得知道多少秘密？ 只把它留在自己心中的这个花园，不让任何人去触碰它。 好的，非常的有诗意哈，苏菲花园。那大家可以去新浪微博找到他们。那这个今天其实还有两张照片哈，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展示一下。 啊，可以。 对，这是新专辑的照片吗？ 不是。 啊，不是啊。 就是一个、 哦、 可能就是算一个宣传照吧。 哦， 对 ，Surface Garden， 这是你们的英文名字。 对， 哦， 对。 好的，这是一张啊，还有一张是这样的。哎、 啊， 是在哪里拍的？ 这个是在去年9月份在这个银川音乐节。 哦。 然后呢，演完了我们就去到特别著名的西夏王陵。 哇。 这就是那个王陵前面，我们。 哦。 这是我们经纪人给我们拍的。 哇，太棒！忘了 没有他，嗯， 好，经纪人也是这个强势出现一下哈， 对， 好，那么这个看完了两张照片，最后我们来欣赏，还是以歌来结尾吧， 对，其实 好吗？ 最后这首歌呢， 嗯， 也是我们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有梦想的人 不悲伤》， 不悲伤。 好的，又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哈，嗯，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我看多长时间。哦，好，这已经确定要唱不完了。 对， 那我们就 就是唱到哪儿算到哪儿吧。有梦想的人永远不会悲伤，所以我们的梦想也是无止境的。 OK， 好，再次感谢苏菲花园，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哈。那接下来呢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我们以这首歌来结尾。有梦想的人不悲伤，来自苏菲花园，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他们的新专辑。 可以到现场来看我们现场的表演。 这个前奏真的是太熟悉了。 对对对，这就是循环。 是的。 这首久违的老歌，我们要唱多少年？那些令人感动的话，还要再说多少遍？ 现场一定跟我们一起挥舞，别放手。 一旦怀念感动着昨天，不知不觉已经过了20年。每次喝醉的时候也会和自己聊天，也曾怀念那个勇敢做梦的少年。我们一起许下的诺言，站在电视里为你表演，幻想无数次拥抱的瞬间。想起妈妈年轻的笑脸，想起她离开的瞬间，别让失败的眼泪淋湿了双眼。当我站在无尽红旗下，把掌心放在胸前，无论你在哪里都是回家的感觉。当我站这首胜利的歌，我们要再唱一遍。 英雄的战歌不止，这首久违的老歌，我们要唱多少年？ 多少年？ 那些令人感动的话，还要再说多少遍？一旦憧憬未知的明天，一旦怀念感动的昨天，不知不觉已经过了20年。每次喝醉的时候，也会和自己聊天。也曾怀念那个勇敢做梦的少年，我们一起许下的诺言，站在电视里为你表演，幻想无数次拥抱的瞬间。想起妈妈年轻的笑脸，想起她离开的瞬间，别让失败的眼泪淋湿了双眼。胜利的歌，我们要再唱一遍。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